锵锵三人行，哎，义军今天又要借重，哎，今天这衣服不错啊， 哎，太隆重了一点，是不是？ 我发现咱们这个女记者啊，终于开始这个把自己往这个那个比较风骚的方向塑造了，是吗？ 你说的就是这个诗人的那个风骚的意思，对吧？ 风情，风情。哎， 这衣服是不是还有点民族范儿啊？ 你今天不讲的是一个有民族范儿的地方吗？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多用心呐！对，咱们今天讲的啊，跟这个东南亚风情好像有点关系，对吧？而且呢，为什么我说要借重义军呢？哎，本来我是想借重你的内涵，你看你连外表都给我穿出来了。我因为他是这个国际事务非常了解，我特别想跟你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我最近对他很好奇，我们可以看看他的照片。他叫杜特尔特。菲律宾的这个总统，你看宣誓就职，他这个人呢，他爱做这个手势，你往下看，哎，他喜欢这样，然后呢，你再看，你看喜欢， 就是坐公交车， 窗户外头，窗户外头还一堆人，这真是这坐大巴坐多了是吧？一般没座是吧？而且最新的消息，他又在说这个让奥巴马下地狱，对吧？ 之前说地狱已经满了，要去炼狱。 哦，要去炼狱。 炼狱是欧盟。 哦，欧盟。 他讲美国人去地狱，然后他说欧盟就太挤了吧，就去炼狱。 前一阵儿我听说呢，奥巴马呢本来准备跟他在万象这个地方有个两人的会晤，结果呢会晤之前呢，他说你这个狗娘养的，狗娘养的，好狗娘养的，奥巴马就有点害羞，就不去了。 最搞笑的是他后来出来解释说，我不是在骂那个奥巴马，我是想说潘基文是个傻子。 是 他是什么人他都开炮， 你还别说 教宗都被他骂了， 除了中国啊，除了中国以外， 哎，就是就很诡异，似乎呢他表过去咱们觉得那个阿基诺那个三世啊，那个笑面虎是吧，感觉对中国不太好，就靠着他那美国爹，对吧？但是这人一上来，哎，我看那个著名的那个反美标兵李敖在微博里都说他拿出这照片来说，1898年美国人就骗了菲律宾人，然后说在上个世纪初杀了菲律宾20万，对吧？哎，就是说突然出现了一个反美的，而且说南海问题我们要跟中国好好商量，对吧？可是也有评论说他呀实际也不是个傻子，你 当然不是个傻子， 你分析分析，就是他这种也不是说对中国表态一直都是软的，好像就是今天软明天硬这么一个节奏。 对，两个事情，先说跟中国的话，我觉得其实呢他不是说一定要跟中国好，因为菲律宾其实民间啊普遍对中国还是有一点这个抗拒心理的，就坦白说是这样，所以他不会跟中国走得太近。但是他为什么采取这个姿态呢？他是觉得说我菲律宾其实我是有这个，就是我手里有东西可以跟美国去讨价还价的，我与其说我过去是完全我倚重你，不如说我在中美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我两边都可以有这个资源可以拿，免得我只是靠着你嘛，对吧？他不是光是跟你中国好，他是不会的。 他很现实，他说你跟中国现在就有两个办法，要么打一仗，要么谈判。但是打一仗呢，中国这么大我们也打不过，所以呢我们只剩下一条路，要谈判。而且呢他很现实，中国有钱，跟中国谈判这里有好处，美国那边没钱。那这是另外，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中国最近当然会很小心处理跟菲律宾的事情，对不对？因为菲律宾这个南海这个被人当棋子，但其实背后美国啊日本啊哪里是为菲律宾着想嘛，这个谁也都知道，所以中国跟菲律宾会很小心，所以没什么事情刺激到他。美国呢主要是因为他杀那个毒贩呢，对不对？因为 这个人权的事情， 哎，据说是杀了3000多的毒贩，那么 2000，说是美国那边就说啊，就说怀疑2000多被杀的呀都是法外处决， 哎，就多少%。 关键他是也未经审判，就我怀疑你是就帮一枪给撂倒了。他有一个民间的就是私刑队，就那些人去啊，有的时候还不用枪，就拿小刀啊什么的，看见一个人，我怀疑你是扛给你给，然后就给捅死，就不他就也不审判。 然后美国呢就在谴责他这种扫毒，就是。大严，但是你知道，他这个打扫毒啊，是他起来的政绩。他原来在那个城市就是以这个出名的，而且呢，事情不那么简单，不是像美国说的一样，他现在就是侵犯人权啊什么什么。主要是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毒网啊，他有利益集团在后面，而这个利益集团恰恰是跟美国有很多利益的纠葛。 哦， 你明白没？所以他那个打毒啊，其实打到了，因为菲律宾是美国殖民地啊，以前。 美国要从历史上看，美国跟德国的兴起的时间差不多，而这两个国家兴起的时候呢，世界上的殖民地呢已经被英法更早的西班牙葡萄牙全都分光了，所以我们都只知道德国应该因为分不到殖民地，所以在欧洲发动世界大战，但其实美国是一样的，美国最大的殖民地就是菲律宾， 就是菲律宾是美国道义上的一块污点，其实因为美国它立国就是说道德就是跟以前的老欧洲不一样嘛，你们都搞殖民地我就不搞殖民地的嘛， 对， 那么他以前在跟中国就是清政府的时候不是签订了一个旺萨条约嘛， 嗯，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个英国什么已经跟中国要求你割地赔款那些，那么那个美国就过来说我不要你割地赔款， 门户开放， 哎，但要门户开放就是说英国取得的通商的这种特权我全都要有，他又叫那个 me too 嘛，就是我也要，这些我都要，哎，我都要，但是呢我不要有殖民地，但是他一直声称我在海外没有殖民地，所以我有道义上的这个制高点，但是一直没有说其实菲律宾就是他的一块殖民地，他派出了十几任总督，里面还产生过一个后来的美国总统， 那个 谁呀， 啊，叫瓦特夫华夫特还是特夫啊 sorry 忘记， 那个当那个英国被打得就是完全抬不起来，被德国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那不是就需要美国支持吗？那个时候罗斯福跟丘吉尔就在那个大西洋宪章，就在他们的一个军舰上谈判，等于英国要求美国出手嘛。当然美国自己国内还没有得到全部支持，直到珍珠港事件，但是罗斯福是倾向于帮英国的，事实证明他这个就接过了世界的霸权，这是世界霸权的一个接棒，就在那个军舰上，在这个接棒的时候，美国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非殖化，就是你英国不是日不落吗，全世界这么多地方的，你要我们现在支持你可以的，但是你要放弃这些殖民地，将来要让他们独立，然后罗斯福呢他的好，你要放弃这么多饼啊蛋糕啊，我这有一块小债也放弃，菲律宾，就美国说你看我在战后我会放弃美国对菲律宾的这个殖民地，那英国那个时候老家不保啊，没办法，就是说好，那我呢战后呢，我让所有我的这些殖民地他们自己决定，他们留不留在英联邦啊，他们什么，所以这个大西洋宪章当时菲律宾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棋子， 所以菲律宾跟美国是有特殊关系，这个的确是有一个特殊关系， 但是 就像香港跟英国一样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是他放弃了殖民地，我看他也是美国的保护地， 但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实际上非殖都是这么回事，你看现在你去看法国足球队有多少非洲运动员， 嗯， 对不对，你看那个巴西的讲葡萄牙文，对不对，在整个南美都是西班牙语的势力，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非殖的世界，但是非殖它都是殖民地的痕迹，这为什么文化研究里边后殖民主义是一个很大的个流派，就这样，那对菲律宾来说，美国人的影响，美国人帮他们等于是建立整个这个国家体系，就像台湾现在看日本一样，对不对，很多建筑都是他的，所以这个关系是理不清的，而且还有很重要一条，很重要一条，美国人死了很多在菲律宾 二战 的时候，对 啊， 主战场就是在菲律宾，吕宋岛那边死多少人， 日本人那个时候， 日本人也死在那里，美国人也死在那里，对不对，死的最多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美国人今天被菲律宾总统骂成一个叉叉的那感受是自己吞的 哦，他是有这么一重， 对，而且其实美国他尽管说菲律宾其实是他的这个殖民地，但他始终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比西班牙好的这个殖民者，他没有实行一个高压政策，但其实他实行非常就是严密的监视啊这些东西，但是他觉得是他整个给他们英语的教育系统，所以现在所有的菲佣都会讲英文嘛，他有这个教育系统，他们的文官制度什么，他就全部过去，而且就 是 说美国他们是保护国， 腐败遍地 啊，那个是因为大家族， 对，这个就是很多人拿出来讲的，就是说在亚洲这些国家最直接实现美式民主的是菲律宾，但是国家情况之混乱是跟美式民主是成反比的，大概除了缅甸以外，否则就 他这个之混乱都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这个 Discovery 和什么国家地理频道这种纪录片频道专门有一个节目叫什么异域惊情啊，就是讲各种西方人在外国遭到的那种特别不靠谱的遭遇那种， 很多，我看好几集就是讲菲律宾，就莫名其妙一个外国游客咣叽就给菲律宾警察关监狱里去了，然后拿钱拿钱拿钱，然后拿了钱之后帮一枪给打死了，就完全是这么一个黑社会一样的一个国家。 对，那个马尼拉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我以为是北京的，结果是北京连前十都排不上，是马尼拉。 所以说有人说这个杜特尔特本人就是一个杀手。咱们先去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我跟你说这杜特尔特他这个，我觉得这人说 杜特地这个、嗯、 杜特老杜吧，就是、嗯、我觉得他这个报道挺逗的啊，就是说这个据路透社10月3号报道啊，在这个杜特尔特宣称，当他向俄罗斯和中国抱怨美国时，对方均表达了支持。然后杜特尔特透露说，上个月我在老挝参加东盟峰会，我当着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的面斥责美国的所作所为，而梅德韦杰夫认同他的观点。 我们也可以批评美国总统啊。 他说，我跟梅德韦杰夫碰过面，我跟他讲，这老美啊让我日子很难过，他们不尊重我，他们没皮没脸。然后他说，梅德韦杰夫就跟他说呀、啊，说这是美国人的真面目，你说的对，我们会帮助你。然后呢，报道称杜特尔特并未说明抱怨所谓何事。然后他说，我碰见中国官员也提及了反美一事。据杜特尔特转述，中方表示，菲律宾跟美国结盟，利益不多的啊。然后同样目前也不太清楚是哪位中国官员在何种场合做出上述表态的。你可以看看他们在网上找一段杜特尔特的这个风采。 Nobody but nobody should interfere. This i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Nobody has the right to lecture on me. God, do not do itI do not accept that proposition that anybody is superior than me. We're supposed to be equal there. My country might be small, hardly keeping up with the economic. We have long ceased to be a col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Alam mo, marami dyan mga sa columnista, they look upon Obam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if we are the lapdogs of this country.I do not respond to anybody but to the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Wala pong pakialam sa kanya. Who is he? You must be respectful. Do not just throw away questions and statements. Mumurahin kita dyan sa forum na yan. Look at the human rights of America along that line. Until the drug manufacturer is killed,We will continue, and I will continue, and I don't give a shit about anybody observing my behavior. 你知道过去这个鲁迅不是有个文章叫什么《友邦惊诧论》 啊？ 他们讲现在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感受就是说，我们国内有个特朗普， 对， 菲律宾又出了一个特朗普。 他还瞧不起那个特朗普，他说你们不要说我是特朗普，特朗普是一个什么一个老糊涂。哦、我还不是特朗普， 他觉得他比特朗普还酷。 但其实他们都很像，现在就讲全世界范围的，就是这些 populist 嘛，这些民粹主义者的兴起。 就是要出位。 对，你不觉得他和这个特朗普什么查韦斯以前那个查韦斯？ 查韦斯，对对，委内瑞拉。 还有现在在欧洲的几个那个脱欧的，以前有一个那个 UKIP 那个头，还有几个他们像那个普京，他们也觉得算嘛。还有那个土耳其的那个奥多安。 伦敦市长。 那个董事长，你不觉得他们都是善于电视讲演，对吧？善于展示他们很男性化的一面，然后都是这样， 而且都会讲一点出位，就是看上去政治不那么正确的，哎、但是又说出至少一部分人的心里话的这种话。 对， 哎，这是反映民主的潮流正在向民粹转移吗？这个时髦、啊， 大家是有这个担忧，是有这个担忧。那么普遍的一种解释就认为，这是因为大家对这种。建制啊，就已经有的这种现有的一些党派政治的不满。但是我那天其实你上次问了一个问题，就说你觉得美国人投票是不是用理智去投票的？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就挺有意思的。有一个那个哈佛大学有个教授，他就最近有个研究嘛，他就说我们以为呢，我们在做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啊，我们头脑里面应该，我们以为啊是有两个盒子，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情感，然后看哪一个占上风，然后会做一个决定。其实永远是这两个东西是融合的，你的。非理性的那个部分，就是情感的部分，其实一直注入到你所谓理智分析的那个部分。而当你在看不清前途的时候，你往往用你的这种非理性的部分，就是下意识的决定，而且有的时候是正确的、应该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大家现在普遍觉得这个世界的前途越来越不明确，在你不明确的时候，你就是用你的情感那部分去投票，而且有可能是对的。 你知道我，所以我现在认为对于科学对于政治的研究其实都不如对内心的研究。我们对内心太缺乏研究了。比如说那天我以前跟徐老师谈过一个问题，就好像说是亚当斯密还是哪个那个经济学家，就是说啊，过去传统经济学理论里有一个，就是说人是理性人，只有这样咱能研究经济，就你人都爱买便宜的，爱买价廉物美的，那么是假定消费者是这样的人，我们才能推导出一些行为。可是在实际当中发现不一定，很多消费者他买的东西他不是出于这么一个可以推测的理，就他不是理性的，还就是说那些便宜侮辱我，他可能有另一种所以而且呢这个问题你要再钻研深了，我跟你说，根据最新的这个心理学的一个学派表明，做了很多行为主义的这种实验，这个东西挺有意思，你啊根本就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总统，或者你根本就你知道吗，就发现人呢在认知系统上，我们你看什么叫旁观者清，这句话是对的，我们其实更善于通过外人的表面去揣测他的动机。那么你以为你自己的动机是你自个心里明白的吗？也不是。其实呢你是用同样的一套系统来去揣测你自己为什么做出了这个选择。我讲的可能有点复杂，他的意思是说人往往是这样，就是说我选择特朗普，好，你选择特朗普啊是你的一个决定，但是你选择特朗普的理由是你后找的，是你心里啊不知道是出于下意识还是潜意识，是鬼知道你因为什么你说我就爱他，然后呢你用观察别人的那种认知系统再去内观，就观察你自己，就说哦我是为什么选择他呢，是因为他好看，或者是因为特朗普够可爱，你明白吗？也就是说这个心理学派认为，实际上我们人类没有一个对内的，就是你真正咱说心里跟明镜似的，不是这样的，你实际看你的想法就像你看别人的想法一样来推测你自己。按照这种，我认为这种说法就是就导致你选择什么你做什么决定，实际上天知道你为了什么。 这个弗洛伊德最后回到了康德不可知论弗洛伊德的就是说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但是他还是相信医生跟旁人可以知道你为什么你不知道自己。就是我们旁人说你看他在发火，他表面上是对他小孩发火，实际上是因为他怀疑他老婆，对不对？那么他在对他小孩发火，对不对？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在怀疑他老婆，但他在对小孩发火，但是他是假定艺术和旁边的人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你这个悖论是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因为你认识也有类似的这个东西， 你 这个就没 法讲。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个著名的实验他们试过嘛，现在李安拍那个电影不是每秒120帧嘛，就是你知道这个电影过去是一秒24格25格嘛，他比如说在这个里面加插一个可乐的一个画面，实际上你完全看不出来，在荧幕上就放一段影片，这个影片可能是个普通的电影，但是在里面用几帧的画面呢就不断的比如说出现可乐可乐可乐的标志，好，你这个电影看完了，然后测试在这个饮料柜你要喝什么，他就选择可乐。可是呢你访问他你为什么选择可乐呢，他会想出很多理由，说我就这可乐很渴呀，或者可乐这种味道是我喜欢的，可是实际上呢没有这个屏幕里没有加帧这个可乐画面的那部分观众就没有选择可乐。 对了，最近我跟一个硅谷的人聊，他就讲这个问题讲得特别的直白，他就说啊，就是用一个非常直的一个比喻啊，就说你在网上吸收的信息叫你吃的，你自己写评论或者是你跟人家去交流叫你拉的，就但是现在你吃的那部分其实被控制，就他说什么意思呢，全世界他认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叫做这个互联网，这个 internet 其实没有了，都是 intranet， 什么意思呢，他说全世界只有两个东西，一个叫 facebook， 另外一个叫微信，其实我们已经懒于自己去找任何的信息，只是你看看朋友圈或者有的人看看 facebook， 你所有的信息其实都在那个里面，对，都是别人喂给你的， 而且他跟我讲啊，就是 吃什么你就变什么。 哎，你以为你是自由的，在那写评论呐、啊，干嘛干嘛？你在分享一些事情，其实你吃的那个源头是人控制的，你不知道你自己拉的是那个。然后呢，他说，比如说像那个 Facebook， 他就认为其实他们 很坏。你吃的也不外乎就是你自己拉的。哎、今天的互联网，我跟你说就是这么个情况。 对， 没解， 这也太形象，这太形象了。 对， 这我们不是说他是语言的公共厕所吗？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 天哪，我们这个内循环。然后他说这个 Facebook。他们做过一个实验，其实他们有一个新闻排名嘛，就是那种就像你看微博不是比就还有什么前十名大家什么热的那个头条啊，他同样的是十条新闻，他给你改变一下顺序，他就发现人们永远都在讨论就前三条，他给你推什么他就是什么其实。然后呢，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他一定要有良心啊，他到底喂给你什么，对吧？但是他认为就是说这个 Facebook 其实他用这个用用户的讯息特别的严重啊，他们去控制你用什么样的新闻就特别的严重。他说呢，其实 Google 啊以前说就是这个不作恶哈，但他们现在好像是为了有一些这个利益，也是开始就是说你用他一个什么 cloud 的时候呢，原本他这个链接可以不了解你的这个资料，但他们现在也打开了那个门，这个都是我听来说，这我都听别人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他也打开了那个门，就是他也可以拿到你这个资料。据他说，现在只有一个公司其实真的是没有看用户资料的，就是那个苹果公司。所以上一次跟那个 FBI 不是要他们去打开嘛，他们真的就抗拒嘛，他不打开嘛，他就说只有苹果公司还有点良心，真的没打开。但别的， 但是最后听说 是有一个黑客， 以色列的一个公司给解开了，把苹果的这个。 他说我们这些人对于这些。就是社交网络来说，我们不是客户，我们是奶牛，他们一直在挤我们的奶。 我们一直是一个比较老土的过去的脑子，比方说雷洋这个事情，过了一阵人家忘了，我们就在那痛心疾首说，哎呀，民众怎么善忘？但是照你们这个理论分析来，这根本就是这个东西它刷刷刷亮，你们就觉得是一回事 了。是是是， 他一不刷，人就没心没肺了。 你实际是被操控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们刚才讲一大堆啊，其实就是两个很根本的一个价值观的冲突。我现在就是我也犹豫在这个两个里边，一个就是你刚才讲到了亚当斯密，他说我们早上有好的牛奶喝，不是因为这个养牛奶养牛的人是好善良，而是因为他想过好日子，所以他拿牛奶，所以他这个是假定。就是说，虽然虽然中间可能有人加三鹿奶粉或者贪小便宜或者等等的，但是归根结底，整个世界是以这样的一个两个自私的人最后得成一个合理的一个效果。这是那另外一句就戈培尔说的，这个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啊，这个就是而且变成真理了以后，就什么叫谎言，这个是不存在。所以你们刚才讲的这两条东西啊。在我脑子里现在就是完全矛盾， 你像这个 我就不知道这两个是应该相信 的。谎言是什么意思呢？ 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吗？你们不是刚才说整个互联网这个信息这么来来去去，大家自我循环，那就无所谓真理无所谓谎言。 你现在你看见那个微信公众号那个刷量工具吗？那不就是说谎言最后就变成真理吗？你就信吗？但是我要说的啊，在说这个杜特尔特，你也是当今社会一个奇观。就比如像特朗普这些人，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情动于衷，这是个性情中人，还是个神经病？就是你有时候很难分辨。而且就说这个杜特尔特啊，现在有人说他实际上是在战略勒索这个美国，然后你说他要杀10万贩毒的，说是 300万，你没听到他自比希特勒？希特勒杀了300万嘛，然后他说我这里要有300万贩毒的，我把他们全杀完，我就是那个就搞德国人抗议。 就说当年他当市长的时候，现在说有一个杀手出来告他，当然他不承认，总统府的发言人说那是胡说，但是那个杀手团的人就说当年他就是他当市长的时候，他靠我们这些人给他杀人，就杀这些个贩毒的，当然都没未经审判。说甚至有一次杜特尔特自己看着那个跟他们枪战还没死的人拿起冲锋枪咚咚咚咚咚咚，你说这事儿是真的吗？ 我还看过有一个那个摄影师是跟着他们去拍的那些那个行星队嘛，他就说嘛，那些行星队的人呢，他们也是为了一点钱嘛，因为你去帮他干这个，然后就看到人，然后就觉得你有嫌疑，然后就追杀人家打死。说有他当中访问到一个女孩，就是其实年纪也不大，而且特别娇小，但他是一个杀手，而且他说就是显得特别的冷，然后他就说我的癖好就是说我用小刀和尖锥去把人捅死，就是。 就是到了这种。 但是国际政治上，朋友的敌人啊，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哎， 而且民间也很喜欢。 对，所以不管他说什么过分的话，中国的网友还是挺开心的。 对， 对不对？有这样的人出来， 还没骂到中国头上， 这个出来骂美国。